哎，大水。 哎呀，够了够了。 给我来，咱俩分点得了。 谢谢，给你倒。哎呦， 不用了。有烟没？ 我不会抽烟， 那就算了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哎呀，下来了。 嗯，拥啥呀？腐败了。 是这么个事儿。嗯， 你别说了，你下不下来我们不管。今天我们俩来呢，就想知道知道这鱼塘咱们乡里究竟包给谁了。 我不是说了吗，过了年儿你就明白了。 哎呀呀，也别过了年了，谁听不明白呀、啊、现在我都明白了，那还用问呢，肯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，你俩合伙包的。 不是， 我说三胖子。 三胖子 啊，我小名叫三胖子 啊。我小名叫狗剩子。 三胖子，不是我说你 啊作为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，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搂够了，临下台之前把小舅子拿没明白了，得罪人的事让下级领导说，你里外装好人。不是我说你三胖子，像你这样领导干部、啊、 哎， 把你撸下算对了。 干啥呀？ 算对了，那就 过分了啊。 我跟你说，我 你咋这样呢？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路子了、嗯、让人下来你就说那难听话，我干得不好是不？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，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。对不对？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，需要安慰， 嗯， 是不？ 对， 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？ 没错没错， 犯错误就改， 对， 改完再犯嘛，是吧？犯完还改，改完再犯，先推百炼吧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老姑陪你沟通沟通， 哎。 我也没吃饭，咱俩整两钟来。 哎呦呦，这太好了，快快快，该上炕上炕上炕。 这时候人最空虚的时候，你别怎么那样。 哎呦， 哎，那你这心咋这么大呢？ 一声哪能说你干啥大小的？ 那来钱道都让人堵死了，你还有心再喝酒啊？ 呆子吧！ 你现在就是给我们喝云南白药，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。回家走走。 来了。 回家。 你咋这样呢？ 我让你回家。 我让你呆子。美样，还管不了你呢，说你没人。美啥？啥好事都一家的，地球非得为你转，你是太阳啊。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啊？ 他小舅子会养鱼呀？ 我下生就会呀，学呗。没事，三胖子。 哎， 你告诉你小舅子，有不会的地方你问老姑父。 好好好， 老姑父干别的不行。 嗯， 养鱼绝对是这个。 那是那是。 我告诉你，你不下来了吗？正好没啥事干，你养鱼。 嗯， 你当乡长一年累累够呛，你等的那着急上火的，完了这玩意儿写信那啥又告你。 是，没错。 你养鱼？ 嗯， 我这一年五六万呢。 是吗？ 耶、yeah ，你咳嗽他也是五六万，你不用搁那。特别是养甲鱼、嗯、一本万利 啊！ 我告诉你、 嗯、 我给你拿两条。 是吗？ 这玩意儿扛好水， 嗯， 掌握好饲料 啊， 我完全自己配的饲料，吃啥玩意儿爱长。 喝酒？ 喝酒不行，喝酒他上头。你给他喝酒他酒糟都不吃。 哎，我说咱爷俩喝酒 啊？咋的？我寻思你给王八灌酒呢。那哎呀 哎呀， 你干了。 我喝不了鸡酒，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， 我接 啊。 你谁来的？那行，干了。 这 咱要喝。哎，好啊，我跟他说 你、 嗯、谁呀？喝酒呢？不干了，你别往这打了，养鱼了。嗨，你说别的没用，就是不干。找麦县长报道。你找县长，你往乡长家都不干了，你跟我扯那没用的，还找范县长？哦， 是找我的。 哎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来，我说不让你来，不让你来，你偏来，这回咋样？骂呀！